花生当饭食 ，CY 听曲直。大家听紧嘅系 HKPeanut.com， 我系周博贤。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草。 一粒一粒一粒蒸到好食，义勇义勇要出战一拼。 同学咧，咁仲有即系两点好紧要，我哋想即系完整地即系讨论埋佢嘅。第五，不能阻止任何人去质疑年青人别有用心。我亦非政客，要为本土共。或怎样去归边去解释啦？我听匪类喎，可能系本土共反民主。OK， 但活动理念已经交代清楚啦。学生尊重且认同当年香港人在六四上对民运的支持，这确实是对上一代社运人士和香港人在抗争路线政治启蒙上有一定影响，亦为集体回忆或情意结。而对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初出生的年青人，部分亦视为出席六四悼念活动是首次政治参与或是启蒙。因此，我认同。当下撇开支联会的框架悼念六四对部分上一代香港人有仅余的影响力和启蒙作用，但是近年众多本土社运影响年轻人更为深远，不论是身份认同的建构、抗争路线上的想象和以往悼念六四模式触及已有很大的转变。因此我想自己预想的是，本未来一两年学界已可能将悼念六四的责任剔出议程，而基于同胞身份而去悼念六四更是走到尽头，客观上此事对新一代香港年轻人的影响和意义已经消逝，但这不代表我们否决当年六四学子的贡献。这里他要解释什么呢？这里其实他就解释就说，所谓那个即六四悼念剔出议程那样东西，因为其实外界即包括小弟都有质疑过的嘛，如果你要剔出学界，学界要剔出六四作为一个议程的话，你今年你就不要搞了。为什么你港大还自己在这里搞一个即六四论坛呢？是不是？ 跟 着他就说呢，他这个是一个分析来的，他觉得呢就说呢，这几年呢是这年轻人呢是受了本土社会影响，就不是受你六四启蒙的。所以这个客观的事实，没有人再受到六四是影响到他参加社运的啦，算吧啦，是不是？ 但不是的、哦、个事实就是告诉你，很多人第一次参加社运就是在六四那里举立足的、哦。即是你冇呢个入门嘅话，其实你系唔会走去研究香港呢个社会究竟发生咩事，就唔会走去讨论到香港嘅民主，然后就唔会再参加其他嘢㗎喇喎。 咪成个感觉就系话呢，我哋而家有例如我有九二八，有散文啦，就唔需要六四嘅政治启蒙啦。 但 即系 但 个问题。即系个新欢旧爱嘅关系囉。 但个问题就系个新。 即系我有新屎坑啦。系咪先？呢样嘢即系最冧到我啦，旧嗰样嗰套唔得噶啦。 但事实亦都话俾你听，呢啲咁嘅新欢，即系例再例如你讲九二八嗰啲咁嘅嘢，喂，其实九二八都过咗两年啦。喂，如果你系要 keep 住用呢啲咁嘅嘢去到吸纳人嘅，因为每年搞一次九二八嘅， 每或者每年年初一掟一次砖啦，系。 系咯，喂，既然系咁嘅话，你。即系你都要一个每年都搞一次嘅嘢去到 remind 你，为香港其实发生过咁嘅事，其实系凝聚过一个好强嘅力量。 其实 呢样嘢就系由六四开始噶咯噃， 即系等于就系话，你而家你讲九二八又好，讲即系呢个年初呢个鱼蛋革命都好，系咪？都系啲义士噶嘛，都人牺牲噶嘛。喂，嗰啲烈士你唔系应该捧翻出嚟，即系其实系将佢大书特书，系咪？即系叫做系。透过佢哋啊，系不断咁样 remind 翻呢一代人嘅政治觉醒咧。 系咁得啦，如果系咁嘅话，阿孙同学咧就应该要即系每年嘅年初一咧就要将当 俾人拉晒嗰啲， 俾人拉晒嗰五十个人系啦，嗰啲名全部读晒出嚟。 系啊，即系呢个新港商之处，港商之处系咪？ 系啦，咁然后咧九二八嗰度咧到而家俾人告咧，嗰五百个人咧，唔该你全部读晒佢哋嘅名出嚟。 系， 咪其实咧嗰阵时候咧喺大学咧有一啲即系。国事嘅校友呢係讲嗰样嘢，就係话六四嗰个晚会对佢哋嚟讲呢个意义就係、僵化先係意义㗎嘛。因为你将一种嘢重复地咁样做嘅时候，其实某程度上係一个即係有宗教意味嘅仪式喺度㗎，係。咁你就係当你做緊呢样嘢嘅时候，你係同当时候嘅人 係連結埋一齊，至少係同當時候嘅香港支持八九學生嗰時嘅香港人係連結埋一齊。點解啊？即係例如我讀天主教學校啦，天主教學校即係同阿陶君衡同一間啦，係咪先？講緊離撒嘅意義在於咩咧？你天主教嘅離撒咧，就係話你去到梵蒂岡，你讀嗰啲聖詩係拉丁文嘅聖詩，嗰啲拉丁文嘅聖詩咧，百鳩幾年前教會唱嘅時候咧，同你而家你唱係一撚樣嘅。咁即係話咧，世世代代嘅人咧都係唱緊同一樣嘅嘢，你就係同喺透過唱同一樣嘅聖詩嘅過程咧，同翻當時候最接近耶穌嗰啲即係所謂中途傳下來的人，即係嘅首長，即係教宗咧，或者嗰陣時候嘅中途係聯合埋一齊，連結埋一齊。 出現咗一個問題，當年嘅中途係講希伯來文嘅，繼續。 嚇、啊，唔係即係講緊即係最近嘅時候去到 保罗 即系变成即系罗马教廷嘅时候啦吓，咁同埋咧，我想讲另一点就要调支联会嘅系，其实我觉得我个人嘅谂法咧，支联会的而且确咧，理应系将即系六四嘅晚会系尝试系同本土嘅抗争咧系 有埋一齐嘅， 扣连埋一齐嘅。当日喺间房入边，我同埋欧乐轩咧系访问过蔡九嘅。嗰陣時嘅時機咧，就係講緊應該係2014年嘅四月，未有雨傘運動。咁嚟緊就係2014年咧，亦都係六四嘅25周年。我就面對蔡九，我就同佢講：你今年其實咧，你所有形式咧，六四嘅形式，舉蠟燭啊、唱歌啊，唔好同我演話劇啦，好撚柒啊個話劇係嗰啲嘢完全可以唔撚變嘅。唯一需要變嘅一樣嘢就係乜嘢咧？你去舊立法會前邊搞。你唔需要喺维园搞，你只要需要转一个地点。点解转一个地点咁紧要啊？因为六四25周年嗱，逢五逢十，中国人咧纪念都系特别啲啊嘛，或者隆重啲啊嘛。 嗯。 而喺旧立法会前边搞嗰个意义系，大家见到六四当年八九民运，所谓有成百万人上街，到而家都未破到，即系当年香港人上街纪录嘅时候，嗰张相就全人类都围捻住。当年 旧立法会大楼 嘅旧立法会大楼啊嘛，而你将成个纪念六四嘅烛光晚会摆咗喺中环嘅旧立法会面前搞，就变成占领中环嘅先声啦。 嗯， 喂，即系而家讲翻转头，唔系认屎认屁。如果当年蔡耀昌当年嘅支联会领导层听咗我讲嘅时候，喂，今日所谓本土嘅同学嘅朋友。喂 ，challenge 唔到呢样嘢噶咯。如果你将当年六四嘅晚会结合咗同占领中环呢件事情，摆埋一齐嘅话，喂，我哋去六四，跟住就七一就预演占中，跟住就九二八，喂，成件事就扣连咗，变成香港本土新一代运动嘅记忆啦，系。咁所以即系呢啲嘢冇得好讲啦，系咪先？即系支联会，当然。就係咁噶啦，係咪先？ 唔係佢哋年年都係搞開圍院，咁佢哋就咁搞噶啦。 佢哋點敢係即係跳出個框架同啊？ 唔係同埋即係有一樣嘢，頭先我哋講到一半冇講落去嘅，就係話嗰個即係嗰個佢哋嗰個領導層啊。你話支聯會嘅領導層咧，即係其實係僵化咗好多年，即係都係嗰一代人去把持，係咪？咁變咗就係其實佢係冇一個新陳代謝喺度，個思維都係僵化嘅。咁所以就你話啊，你叫佢哋搞咩改革啊，你叫佢轉呢樣轉嗰樣啊。咁舊年我同阿仁哥咧都做咗一個叫專訪啊咁樣，即係其實佢都認同好多嘢嘅。就譬如話啊，你而家叫做係今時今日嘅九十後唔同，就係、是、起碼。佢哋係冇上一代人咧，即係叫做係走難落嚟啊！即係嗰、那個叫做係 family bonding 喺度，冇嗰樣嘢。第二樣嘢就係話，你係回歸咗之後，大家對大陸人嗰個距離係近咗好多，而且佢帶俾我哋嗰個感覺啊、經驗啊，都係負面嘅。即係包括搶奶粉啊，即係吐痰啊，各種各樣啊，即係 其實係十幾年前講緊新移民落嚟香港搶 有啦， 搶資源咪嗰啲嘢咯。 咁但係就個問題就係在於就係其實你話有一樣嘢就係全球化呢樣，唔係即係因為你話青少年嗰個面對嘅困境、就業難，即係同埋資源其實係越嚟越萎縮，即係嗰個問題其實係全世界一樣啊。咁你要賴嘅好容易就係賴咗呢班人落上面，係咪？咁所以就係話，喂，你如果你叫佢就係話啊，你愛即係你話 爱国民主运动，你唔好讲话本土派啊，其实就算系阿黄之锋嗰啲咧，即系我旧年我专登听过一集节目啊，佢都话，喂，即系难听嘅讲粗口啊，呢啲真系，即系其实系嘅、哦。喂，你唔好话乜嘢啦，你唔好话叫咩爱国民主运动啊，你叫你去旅行啊，你自认中国人啊，你都唔系咁容易啦，系咪先？即系呢样嘢系咁样，咁 咪都未计咧。你头先讲得一点就系，即系支联会令到城僵化嘅问题，我都未计啊！屌你个徐汉光，屌完丁子立系斯德哥尔摩症候群，跟住 系咪真兄弟咯？ 辞完职之后咧，礼手就做翻呢个支联会常委，跟住就系、是、阿林之健就爆佢系真兄弟啦。原来就 系、 是、 系真系 啊！喂，呢个台好似冇人敢讲呢件事，好似冇乜点讲。 唔系我哋原本想讲噶，即系 冇时间讲。 系只不过就系、是、 高达都冇讲。佢有份啊！ 高达佢连领会都唔讲啊！你谂下，冇讲咁多。 所以呢个真系唔系咁啊！土伯佢有做咩啊嘛？即系做嗰个采访嗰个， 佢有份 嘅 又系。 咁啊，即系等佢翻嚟再去讲啦。啊，即系呢啲咁嘅往事。 OK， 但讲埋阿孙同学最后一点吓，我没有亦不能阻止任何人继续去遵从自己一套去定调悼念六四，强加自己呢一套于别人身上亦不是理性行为。因此，我做的只是将我一代人嘅想法说出来，亦希望上一代人理解继而认同而已。自己的立场是讨论前途问题为当务之急，亦为全部港人的责任。港大学生会六四晚会的设计是希望能尽量平衡几代香港人的六四情怀，或是对形式意义上的要求，制造契机集合不同的时代香港人对话。所以因本人1999而造成的误会或用字之争，我仅此致歉，确应改进。但互相猜疑企图的争论于事无补，讨论还是集中在悼念六四意义或前途问题上吧。嗱，首先我想提一样嘢，你可以话好识主义，但系我想讲，即系咧，你话咧，你系即系呢一个即系几点解释同补充咧？究竟系一个即系私人嘅 Facebook 嘅发表啊，定系一个代表港大学生会嘅立场先？嗱，我之前咧系咁以咧就上网抄过，我唔知呢一刻咧。有冇改变呢个事情就係、是、港大学生会系冇你呢篇所谓几点嘅解释喺度嘅。 嗯。 咁如果冇嘅话，咁呢个系你 Facebook 嘅个人言论定系点样呢？ 你 即系呢个系我想讲呢，就系呢即系回应返最初第一节我哋讲即系11间院校嗰个联合声明嘅问题。你同学真系大家成年人嚟㗎啦，系。你唔好即系当 Facebook 系一个即正式发表一个立场， 正式嘅佢， 同埋言论嘅场所先。喂，大佬，如果呢个系正式嘅发表嘅言论同埋场所嚟讲，第一你呢个应该系即系以香港署名香港大学学生会嘅身份去讲呢件事。 登咗立场啦， 咁当然啦，咪呢个立场转载啫，特约转载嘅先写明嘅系吓。咁第二嘅就系、是、其实咧，你要呢一番解释嘅原因都系源自于你用呢个港大学生会会长嘅身份嚟上电台啫嘛。咁如果你唔係港大學生會會長嘅身份，有鬼人請你上電台講嘢咩？係咪先？跟住你如果一個立場嘅，呢個係你自己立場嘅申述嘅聲明嘅話咧，咁你就又用啲用語啊，好妄論喎，即係因本人1999而造成的誤會。喂，大哥啊，正經少少先得啊！即係1999啊，講佢用1999 咪即係1999咯。 講到1999，咁就網絡上叫做1999。如果一啲即係比較年長嘅朋友唔知道點解嘅話，係咁同埋。最重要一样嘢就话，我做嘅只系将我一代人嘅想法说出来。咩叫你一代人嘅想法呢？ 唔系即系佢， 你几时成为你一代人嘅大台呢？即系仲未去计阿孙同学，即系可能激动咗少少。但系咧，我想讲嘅原因就系咧，好多人问过呢个问题噶啦。 系 2009年港大学生会罢呢个公投罢免陈恩岳嘅同时咧。2009年同时进行咗一个公投，就是平反六四嘅公投嚟嘅。咁嗰个系大比数通过，即系平反六四系作为港大学生会嘅立场嚟嘅。咁我想问下，首先你讲你呢一代人所指嘅立场系去到条界系点样画先？你有乜嘢方法系可以有资格将自己变成你呢代人嘅大台呢？如果大家都系觉得即系。在雨傘運動之後，即大台的意識是咁厭惡的時候，而你今年港大學生會對於六四的立場，有冇對09年的立場出現抵觸呢？ 按照理论嘅话，系咪应该你重新要公投一次嚟修正翻当年09年以嚟平反六四嘅港大学生会嘅立场呢？呢件事我唔知道有冇媒体系问过阿孙同学，但我至少我见到网上边咧有人问，但系冇人答我，答到我呢一个问题咯，系。而系即系我哋见到其实。你就算你講緊我成日引咗個例子咧，就係、是、你係咪壓倒性所謂即係支持勇武、支持本土呢個立場，就係、是、所謂你呢一代人嘅諗法啦。你用中大學生會個選舉做例子，呢、這個即係所謂嘅本土將贏咗都好啦，你都係攞六成票啫，係咪？你都仲有四成票係講緊話，如果你真係要夾硬係咁樣去 stereotype 咁去劃分嘅話，系咪先都有四成票系和理非，有四成票系左交，甚至系大中华交嘅人嚟喺度嘅， 嗯， 系咪啊？咁 就系啊！喂，你而家都话啦，即系都做过一个民调啦，系咪？喂，你自认本土派有几多人啫？ 三成六，大学线嗰、那个嗰、啊那个 sampling。 唔系，但系你而家你话代表晒成代人啊嘛？即系你而家嗰七成几人系俾你代表咗啦，已经 咁 被代表啊！ 咁因为佢攞咗个三成六票 outspoken 而坐咗呢一个位，佢喺呢个位里边，佢就成为咗自动成为一个代表。但既然系咁嘅话，你系咪应该有一个位即系呢个位置嘅自觉啊？即系最少你唔会讲，即系写呢一啲散乱嘅回应嘅时候，你系咪应该要 自认1999噶？ 啱啊！喂，既然系咁嘅话，你系咪应该要揾你啲装友执一执咧？香港大学、啊。 唔係，唉，你唔好話裝有啦，十一間大學啊，都執唔走嘅鄧小平啦。你更何況你講嗰個1999， 咁所以其實拆咗呢個大台之後，佢起咗呢個大台，其實 唔係，我覺得真係冇意義嘅，真係講佢講呢啲嘢，真係其實係 唔係？所以成個其實咧講到尾咧，就係你問我，我有一個好武斷嘅講法就係、是、自從雨傘運動以嚟咧，係滋長咗一種嘅情緒喺部分嘅年青人入邊，係對泛民嘅系統係極度厭惡嘅，而支聯會係即係佢哋其中之一，就視為即係敵對嘅對象，所以係反支聯會或者令到支聯會撲街冚家產咧，係其實就係所謂背後嗰、那個即係最簡單毫無因由嘅一個主觀嘅看法，而因為呢個主觀嘅看法咧，所以只不過表面上邊所謂本土。所謂即係切割大中華情意結，呢啲都係揾出嚟嚟包裝呢、這、一個即係 對泛民嘅仇恨， 呢種仇恨嘅一個攞嚟講嘅一啲理由嚟嘅啫。我可以好武斷咁講，即係我自己嘅諗法就係話，如果泛民或者支聯會突然之間宣布話反對平反六四嘅時候咧，所以我相信佢哋一定會行出嚟支持平反六四嘅。好有信心咁讲， 咁我又咁话， 讲到尾就系思源， 唔系系思源啊！但系个问题就 系、是、就系、是、思源， 即系呢一种仇恨系点样走出嚟？我一直系好想问呢个问题 嘅。嗱，呢样嘢我觉得我同意大家咁讲系需要检讨嘅，即系有啲人亦都系一啲本土派嘅即系著名嘅意见领袖，佢都会讲即系话啊，你要谂思考一下，点解你会即系失去晒即系一代嘅年轻人咧？嗱，首先我哋头先嘅分析都系咁样讲，嗰一代嘅年轻人系咪一代咧？大學線嘅結果調查結果就係三成六，咁其他年輕人發生咩事呢？嗱，我覺得我認同係需要檢討嘅，但檢討嘅方向或者檢討嗰個性質係咩呢？就係同檢討啲人香港人點解會投民建聯咁樣一樣。點解香港人去投民建聯係需要檢討呢？係同呢個即係依家即係學生會係俾本土裝多民嚟咗呢個理由，我覺得係同一個性質呢。个原因就系冇人出嚟投票啊嘛， 嗯， 佢哋呢两年横扫咁多个学生会，所谓嘅原因，除咗中大有冚庄之外，其实喺其他嘅大学咧，都系一啲即系一支庄， 嗯， 跟住上庄，跟住投赞成同反对票。咁通常，即系嗰啲即系大学生嗰投票率，通常例如一啲合法嘅法定票数咧，十个 percent 嘅就系喺整个大学入边，所以俾到呢啲所谓。支持本土嘅同學上莊，基本上嘅原因係因為大部分嘅人嘅 ignorance， 嗯， 對校政、對參與學生會嗰個冷感。 唔係，但係其實呢個係咁多年嚟咧，即係都改唔到嘅，因為你就係講即係呢個叫做係選舉啦，即係你話選呢個學生會啊，喂，年年咧，我唔知其他學校點樣，即係我成大嗰陣時都係十零廿個 percent， 廣大都係。 据我所知，其实其他大学咧都离不开呢个数字，即系十零廿 percent 系少不了，唔系即系多不了，其实系。 咁好正常啊，即系尤其是 City， 你讲紧我哋读书嗰阵时系啱啱开始大量增加副学士，咁你 唔关事 ，OK？ 你 even 你系增加副学士都好， 唔系个人个人数个 base 增加，我嘅意思，咁你要揾有效票数更加难啊嘛。 唔系，即系佢哋都系叫做系有投票权嘅、嗯，只不过就系话好多人都觉得，即系你读副学士嗰啲人咧，就因为太过埋头读书啦。读书以外嘅嘢咧，唔想花心神去了解、去知道，系咪？即系我除咗去谷 GPA 之外咧，即系我系冇时间去理其他嘢啦。咁但系咧，你就系以成大嘅例子咧，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即系坦白讲啊，我哋走前后嗰一两年咧，其实已经感觉到咧，大学嘅校政咧系有意系去压迫或者压缩，即系呢啲学生运动噶啦。即系尤其系我唔知道。即系又系浸大点样啦，即系成大咁样样。你就系讲开学日嗰个 red day 咧，佢系专登咧，即系其实系安排喺即系学生，即系你话新生入学嗰、那个嗰、那个注册咧，喂另一个场所嘅。 应该咁讲，就系、是、我入学嗰阵时04年，咁嗰阵时咧，其实就系、是、你只要喺九龙塘地铁站一出到嚟，图书馆嗰条楼梯一上咧，咁就好多学会由学生会去到国事会都会喺嗰度摆档嘅。咁你喺嗰度自自然容即係容易揾即係容易揾會員啦。咁但係問題呢去到呢、這個0506年開始呢，其實佢就擺咗喺泳池我出面嘅嗰、那個multi-purpose song 嗰度。即係如果你唔係對嗰啲咪學會有興趣嘅話，你唔會特登走入去揾嘅一般學生。咁、所以其實你講緊成大呢一啲咁嘅鋪排呢，就刻意呢就去到壓抑呢啲咁嘅學生運動，然後呢就更加而且更加係往後利用好多行政方法，就令到後面上咗裝嘅人咧，就好難申請到場地，即係搞佢哋嘅活動。咁自自然然，你支裝即係俾咁嘅行政搞到頹曬嘅話，咁就更加難去到吸納新嘅會員啦。 所以咧，其實個問題咧，我覺得唔在於咧係即係啲學生有幾本土嘅問題。我覺得咧，即係佢哋上咗裝咧，其實咧都會承受好大嘅挫敗，而且佢哋即係嗰個拆大台嘅思想咁濃厚嘅時候咧。你下一屆就算有本土裝都好咧，佢都唔會聽上一屆嗰啲友去講嘅，啲經驗咧，所謂本土嘅經驗咧，傳承唔到落去嘅，喺佢哋嘅系統體系入邊 係另外 係啦。咁所以佢哋，我相信即係呢個係只不過係一個潮流上係短時間之內佢哋 dominate 咗所謂個本土裝，但係咧其實個實際歸根結底個問題都係長時間學運處於個弱勢，或者大部分嘅。即系大学生咧，仍然系对政治冷感，呢个先系我哋面对嘅事实啦。 但 系 问题 ，outspoken 嗰一班人，佢哋当喺雨伞运动嗰阵时，都认为泛民系可以依靠。但系问题，泛民喺雨伞运动嘅嗰个表现，令到 outspoken 嘅嗰一班人觉得泛民交唔到货啊嘛。而事实上，当年嘅唔系雨伞运动嘅泛民嗰阵时真系交唔到货啊嘛。嗱，要去到200之前先做到啲嘢啊嘛。 用翻呢几分钟嘅时间，正想讲啦，即系我哋批评咗咁耐咧，点样拆呢个局咧？系啦，第一件事咧。我就要请呢个曹总帮手，或者有即系传媒嘅朋友听紧朋友帮手，即系如果你觉得呢个局系需要拆解嘅时候咧，第一件事其实嗰个重点咧系应该将个矛头咧或者个焦点咧系去摆翻落建制派身上边。 嗯， 喂，你谂下，如果你问呢一个钟树根咁样嗱，你又讲本土啦，喂，呢、這、一个大学生而家系觉得唔应该去六四晚会，你同唔同意啊？咁样。喂，屌你！佢真系企紧咗喺度嘅，系咪咁讲啊？系，喂，佢答就死，佢答唔答就死。佢同意嘅话就即系支持平反六，即系支持港独；唔同意嘅话就只系支持啲平，即系支联会平反六四。佢点企喺呢个位系，系咪先？即系所以，即系将呢个焦点咧摆翻落去建制派身上边咧，去问呢啲建制派咧，对呢个大学生呢、這个世代嘅大学生唔去平反六四或者唔去参加支联会嘅六四晚会点睇咧？我觉得呢样嘢咧系一个好重要嘅，即系拆解而家嗰个所谓净系网上边喺度互相呢个辱，即系呢个谩骂或者系对即系青年人咧嗰种即系批评咧嗰个困局系一个新嘅方向嚟嘅。第一，第二咧，我哋知道就系阿龙所讲，你背后佢哋嗰个 political agenda 其实系要觉得非常之憎泛民啊嘛，所以就一切办法就去咬泛民。咁呢样嘢其实 我唔得閒去寫文啦。其實之前咧，我都想即係就朱海迪，佢覺得泛民去見張德江係話撤換特首呢個問題上邊咧，我其實綜合起嚟咧，我覺得有一個比較有系統嘅諗法嘅，就係、是、你見即係梁振英落台咧，其實咧唔係一個即係退步嘅一個建議嚟嘅。其實你可以反過來係利用成為一個即係振奮呢一個民運嘅機會嘅，就係因為如果你泛民搞一次群眾運動，你贏到一次嘅時候，咁當然啦，你可以其他人喺度 claim 就話你即係你邊係你自己贏啊？梁振英自己諗嘅啫，係咪先？但係你唔好理，你總之你搞一次運動係釘住梁振英嘅，即係好似我哋民進黨咁樣嚇，去建議就話梁振英一宣布競選連任嘅話，就即係上嚟再一次佔領，搞散運 2.0。 哇！咁你其實變咗共產黨宣傳手法嘅喎，因為你諗下，喂，即係共產黨而家玩嘅一百講一百次大話嗰個就變真話啊嘛，即係等於即係九八年金融風暴其實唔係香港自己救啊嘛，係共產黨幫佢救香港。 唔係你 claim 呢個 credit 啊？ 啱啊！我知啊，你一樣咁樣做嘅啫。 係咯， 共產黨， 你就要 claim 呢個 credit 啦。我話泛民而家成功就係透過群眾運動，我贏一次俾你睇，係咪先？嚇！而依個機會亦都冇嘥，而客觀嚟講亦都係。是有机会实现得到的。 嗯， 是不是咁即是话我哋系好需要一个运动呢，系去话俾人听呢，呢一种坚持一种和理非嘅方式呢系得嘅。 喂，如果咁讲嘅，其实其实你讲緊朱海迪嗰篇文呢，其实朱海迪嗰篇文个 conclusion 就系叫泛民去到告别恐惧宣传。点解咁样讲呢，就系话点解泛民一直唔肯 claim 所有佢成功争取嘅 credit， 而送晒俾建制派嘅原因系在于泛民一直喺度宣传，喂，点解佢哋争取民主，就系佢哋恐共啊嘛。点解公运佢哋一直唔去到即系例如公运佢哋唔一直唔 claim credit 嘅原因系在于乜嘢，就系、是、话如果话佢哋自己公运成功咗嘅话，啲工人就会松懈啊嘛，所以咪就不断咁样做呢一啲咁恐惧宣传咯。但問題亦因為有呢咁恐懼宣傳嘅關係，你 credit 先俾曬建制派同埋而家嘅本土派啫嘛。 曹總啫嘛，你做結論啦，呢、這個局點樣去拆咧？係 唔識拆啊，唉，好難拆啊，唉，等下土伯翻嚟拆啦。 土伯都話啊，俾佢哋啊， 啊，俾佢哋贏下先啦， 唔係俾佢哋贏下，而家個問題係在於佢哋覺得自己贏咗啦，已經。 我就有。有少少乐观嘅，就是因为我觉得咧，佢哋而家咧癫起上嚟咧，其实就系要人灭亡，必须要令人疯狂啊嘛！而家就系处于嗰种疯狂嘅状态喺我眼中。 但问题疯狂嘅状态，如果你 我唔知佢 几疯 狂， 就好大镬。 即系如果佢嗰种疯狂系可以，即系带嚟到，即系一啲改变啊！ 我相信佢哋宣扬嗰种即系理念咧，或者嗰种心态咧，系可以令到佢哋系有好持续而持久嘅坚持同埋群众起基础喺度嘅。即系例如嗰十一间大专院校联合喺中大搞论坛，佢哋话觉得个论坛会有2000人啊嘛，系咪先？咁嗱，我就真系会好质疑有冇2000人去到。如果你觉得六四系咁唔重，即系咁唔需要悼念嘅时候，咁我点解要去逼爆你个中大呢？如果我觉得六四需要悼念嘅时候，我就去咗维园啦，或者我令佢尖东吓，令佢炉灶都好啊，系咪先？系嘛？即系我唔觉得系即系你喺咁样嘅宣扬、咁样嘅 mentality 底下咧，会有2000人喺度啦。咁所以佢哋吹到咁大，跟住冇2000人，得嗰几百人，或者甚至更少嘅时候，咁佢哋自然会即系溃散咯。见到系当佢哋发觉原来佢哋嗰个所谓嘅即係政治實力原來喺現實上面係表現唔到出嚟嘅時候，咁樣即係我見過好多嘅人，即係呢啲所謂我哋叫做即係情緒動員嘅人，好快會散嘅係。咁、啊、所以呢個都係我哋一直主張今年要把握今年嘅機會掃黃係幾緊緊要嘅原因，就係嗰啲勝利球迷嚟㗎嘛。係咪先？如果即係本土派根本連黃宗文都輸埋嘅時候，喂佢哋就散晒㗎啦係。咁、啊、即係當然啦，咁呢個理論上講啫，你點知啫？即係7000城邦軍翻去都一半都仲有3000，係咪先？係嘛？再唔計啫，係即係有啲乜嘢嚇？即係海陸豐啦，係咪啊？黃仁達都有，係咪先？咁呢啲好難講，我唔敢即係賭追啊，係咪先？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最簡單嘅方法咧，即係大家都唔好太過動氣啦，係即係去翻維園咯，六四最好啦，係啊。咁究竟睇下佢嘅 like？多啲啊，咁定係即係六四嘅燭光多啲囉，係 好咁啊，下禮拜啊土伯會返嚟㗎啦。 拜拜。 Bye bye。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P.com， 我系梁家杰。